你问民俗，漫步老街，1039俱乐部澎湖秘境之旅，5月16日出发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佟林，佟海川，那是属于年钦差的帮办。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职务，也没有官衔，但是他的职权超过二品大员的职权呢。要像这种身份的人，有些人那就忘乎所以了。你说要什么没什么，那狂的都没边了。无形大剑心说，像我闯荡江湖70余年，我遇上那人就特多了。绝大多数的人那就是小人诈富、舔兄叠肚，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，那狂的都没边儿。但佟林则不然，始终如一，老是这样，这才叫真正的英雄本色。可惜呀，我没有这样的传人呐。假如说佟林是我徒弟，我会不惜一切把我的能力全都传授给他。我相信佟林的本领比他现在还要高出一大截去。没想到何道元、尚道明这俩人捡了个便宜，收了佟林了。哎，想到这儿，莫其雨修还有点妒忌呢。看罢多时，冷笑了一声：“佟林嘛，可惜咱俩是对立面，你活不成了。此时此刻，我随时叫你掉脑袋，你相信不相信？”佟林一笑：“老将哥，我相信，我太相信了。我佟林算得了什么呢？无论从资历、从能力、从经验、从阅历各个方面，远不如您。您要我的命，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见高人不能交臂失职。我能在无形大剑面前走上那么两趟，我死也瞑目。”“好，说得好。 佟林呐，亮家伙伸手吧。佟林心说话，伸手就伸手。还是那句话，我败在你的手下，我不算栽跟头。我敢跟你伸伸手，我敢碰碰你，我就算没白活。想到这儿，把子母鸡爪鸳鸯钺啪往左右一分，使了个大鹏双展翅。老剑客，我可得罪了。说着话往前一近身，左手钺一晃无形大剑的眼神，唰，右手钺海底捞钺扑奔无形大剑的下盘，扎小腹挂两腿。无形剑客也不敢大意，他知道佟林那也不白给呀，脚尖点地，横着往旁边一纵，纵出去80多远，佟林是一跃点空，紧跟着脚下使了个鸡蹬步，啪啪啪，就到了无形大剑眼前了，双钺并在一块，泰山压顶，第二招就劈下来了。无形大剑脑袋一拨了，闪身又躲在一旁。就这样，两个人插招换式，干在一处。说书的，如果是评论员的话，得怎么评价他们两个人呢？比方说，无形大剑是鹰，佟林顶多就是个麻雀。佟林的能耐是不善，分跟谁比，在无形剑客面前那差的太多了。你反正这么说吧，佟林要使出浑身的解数，跟无形大剑能打15个回合，顶多15个回合。莫七雨修说要佟林的性命，不费吹灰之力。但是今天呢，莫七雨修有点反常，心说反正佟林快死了，临死之前呢，我让你把你这个能耐都抖了抖了，我倒要看一看你有多高的本领，然后我再收拾你。由于他这么一想，时间就延长了，佟林把子母鸡爪鸳鸯钺的绝招全施展开了，一路分8路，64路，翻天365路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上边是双钺，脚下是转大树的功夫，全端出来了。最后一看，佟林呢，脖子上缠的那小辫都飞起来了，直的好像一条棍儿。脑筋都蹦起多高来，在旁边观战的剑侠那心呢，唰，全都提到嗓子眼儿。谁不替佟林担心？你看咱这么个时候吧，钦差大人年羹尧还凑热闹。年羹尧本来被安顿到跨院，年轻的小弟兄在这儿保护着，可是年羹尧在屋里头闷着，就觉着是前院战斗激烈，年羹尧实在有点闷不住了，决心到院里来看个热闹。穿云白玉虎刘俊，左边花刀红玉耳杨小香杨小翠，坏事包孔秀，众人赶紧过来了。大人，您上哪儿去？ 我到外边看看。 别，您可别出去，外边战斗如此激烈，一旦把大人伤着，我们吃罪不起。 年羹尧把脸往下一沉，你们拿我当什么了？拿本院当了累赘不成吗？ 不至于像你们说的那样吧，我到外头看看又能怎样呢？ 道路闪开， 扎， 谁敢拦着？ 年羹尧 为了以防万一，在墙上一伸手把防身宝剑摘下来，他也跨上了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几句。一般人不了解绵羹尧，认为他呢过去是个文弱的书生，现在是国家的命官，要讲叫批阅公事啊，耍耍笔杆儿，那你行；要讲究武艺，你是个外行。其实大伙儿想错了，只有佟林最了解情况。绵羹尧也不是个省油灯啊。想当初的时候，跟一绝和尚那也学过5年呢。为什么绵羹尧平常不显露显露呢？高就高到这儿。这就叫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，绝不像一般俗里俗气那样的人，恐怕别人不知道他有多大的能耐，总想显露显露。绵羹尧能吗？尽管有两下子，平常不使用，往往在没人的时候，绵羹尧这才练习自己的武功。凭他的能耐上这房啊，也用不着梯子。要说他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越大厦，如履平地，横跳江河，竖跳海，万丈高楼脚下踩，来无踪去无影，那叫捧他。但是一般的情况，有个10个8个人到不了他近前。绵羹尧心里得有根，挎着口宝剑他出来了，小弟兄们阻拦不住，只好各拉军器在后头保护着。出了跨院到前院，绵羹尧就站在门旁边，这手扶剑柄，手捻虚髯，定睛瞧看，一看佟林正跟一个老道伸手，一瞧这个老道不费吹灰之力，胡须飘摆，身形晃动，啪啪啪。再一看佟林可费了劲了，鬓角脑门都见了潮了，脑筋蹦起多高了。绵羹尧不是外行，就知道今天佟林遇上了劲敌。哎呀，绵羹尧担心呐，心说海川呐，你这个人哪儿都好，就是太倔强了。你既然不是这个老道的对手，何必硬撑着呢？换个别人不就得了吗？他心里这么想的，这话就说出来了。站到门旁边，他喊了一声：“海川，不行，换换旁人吧。”大伙儿全静静地看着，声息皆无。绵羹尧这嗓音还挺洪亮，嗷这一嗓子，在场的人全听见了。佟林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哎呦我的大人，你出来干什么？让我增加一份担心呐！一旦大伙保护不力，你要出了事儿可怎么办呢？要恨刘军众人怎么不把大人给劝住，这何苦来的？你想想，本来佟林就硬撑着，脑袋在一溜号，一看绵羹尧出来一分神，这招数更逼不上去了。正在这时，无形大剑莫及雨修探双指，直奔佟林命穴点来。真点的命穴中，佟林当时就得毙命了。可佟林呢，想躲躲不开，一看人家二指已到，佟林一闭眼睛，就在这紧要的关头，耳轮中就听见啪，就这么一声啊。佟林吓得一闭眼睛，赶紧把眼睁开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闹了半天有一人出现在他们二人的中间。这个人把左手伸出来，接莫七雨修的双指， 结果双掌碰在一起发出这种声音的。在场的人看，哗，一阵的喧哗呀。剑侠各位英雄闪目观瞧，哎呦，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，您老人家来的也太及时了。闹了半天，有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出现在众人面前，挺大脑壳，宽宽的脑门，小窄脸，尖下壳，瘦蒿长得多长，深眼窝子，黄眼珠，小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身穿一身青色裤褂，但是这俩眼睛也太亮了，二目如灯一般。佟林一看，谁呀？闹了半天，正是师爷镇古侠董乾、董化义。俺没想到吧，今天幸亏董老剑客赶到了，董老剑客不来呀，在场的人活不了几个。那董乾怎么来的呢？前文书咱说了，在党僧岭处置了凶僧慧斌。董乾跟佟林说得好，说你保护您的人先行一步，我们老哥四个随后就到，攻打剑山绝非是你们这几个人的事儿，我料必须天下英雄大聚会，缺一而不可。因为剑山有些高人太邪乎，你们对付不了，我暗中保护年轻差，得便助你一臂之力。像这种人说话绝不放空炮，说了话是算数的。这一路之上，四大名剑尾随钦差的道队，在暗中保护。今儿晚上发生这些事儿，董乾董老剑客在防坡上看得真真切切，包括无形大剑在对面防坡上待着，董乾都看见了。董老剑客心说话，好老猴崽子，哈哈，你也露面了，有心伸手又想慢着，我看这出戏他怎么唱，不到一定的火候，我不露面。所以老头啊，一开始他没露面，在自己的徒弟金北二郎郝文俊斗无形大剑的时候，老头一看郝文俊那个狂劲儿，说那个话，老头气坏了。心说话，文俊这孩子哪儿都好，就是特意的骄傲，还多聪明，但是这种骄傲处事你必败，迟早你得吃大亏。我不管你，等吃了亏再说。老头故意在旁边看着，一直郝文俊被拿了，老剑客心说怎么样，我叫你尝尝苦头，知道姜是老的辣，一会儿我再救你。等佟林这一出场，会的无形大剑，董乾挑大拇指罢了，还是佟林招人喜欢。你听人家说那话，不卑不亢，而且也真有能耐，这样的人才值得一交呢。当然动手之时，老剑客都看见了，那佟林的能耐照莫奇与修差的太多了。不怪佟林没能耐，岁数在那摆着呢，佟林出世才几天，这就不善了。后来发现莫奇与修要下毒手，董乾一看不出头不行了，这才飘身形跳到二人中间，探左掌把无形剑客的掌崩出去，救了佟林。佟林赶紧把双月交到单手，师爷你，哎，还穿呢？行，罢了。方才你说那话我都听见了，你能跟无形大剑伸手， 孩儿啊，就说明你有胆子，就说明你有出息。推在一旁，是，大伙儿全都归了队了。单说董贤看了看莫七与秀，老朋友了，没说的了。老伙计，没想到在公馆见面了啊！哈哈哈哈！莫七与秀一看是董贤，又羞又恼。羞在什么地方呢？心说你看我跟佟林伸手，我把这董贤的徒弟还给抓住了，就好像大人呢欺负小孩，我说这算什么能耐？你看这老头这时候赶上来了，要说两句挖苦我几句，我这脸往哪儿搁呀？这是羞恼。他跟董贤这过节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了，算这次俩人碰面第六次了，两个人也交过手，无形大劲，这对梁天尺无论如何胜不了董贤。可是董老剑客想要制服无形大劲也势比登天，两个人的能力基本是平平的。但是这董贤呢有一样挺厉害，这个嘴厉害。往往俩人在辩理的时候，无形剑客这嘴不好使，说不过董贤，有的时候当众受董贤的挖苦和羞臊，没能力反唇相讥，所以他是心里的窝着股火。拿三月三量标会来说，两个人在比武台上第五次伸手，当的普天下的英雄，表面上是打了个平平，但是董贤董老剑客戏耍无形大剑莫七与秀，最后揪了他三根胡子，使莫七与秀当众出丑。这件事情莫七与秀一直耿耿于怀，哎，没想到今儿晚上又碰到一块儿。莫七与秀单手提一对梁天尺，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，无量天尊，老朋友，是你啊，是我呀，哈哈哈哈，千里有缘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，无形大剑，咱俩真有缘，在这儿又碰上了。没想到三月三量标会我给你留那点纪念品一直还保留至今，你看呢我这兜里嘛还有你三根胡须，什么时候你要我可以给你。呸，董贤那话休提，放下远的咱说近的，你是替佟林来挡行来了，我真没想到你这么高的身份居然给官府的年羹尧当了帮凶和鹰犬。老皮炮，既然你露了面了，你我二人就分上下论高低，看看谁胜谁负。我说老伙计别动怒啊，你这何苦来的呢，老朋友多日不见面的，应当叙叙家常。你瞅你出口不逊，这有何苦的呢？莫七与秀，我先请问你一句，你不在剑山蓬莱岛天王殿陪王伴驾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方才你说了你上这儿来取某某人的脑袋回去交给鹰王嘛，剑山还要贺功，有这么回事吧？哎，你都听见了，早来了我怎么听不见呢？不过呀，今天我使你扫兴，恐怕老朋友你想走都困难点。我说这话你服不？无量天尊，董贤呐，